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感谢主，我们今天迎来我们的洪牧师手术之后的第一次讲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教会是神的家。时间交给洪牧师。 好，大家好，好开心啊！我应该讲广东话，突然间转咗台添。好，大家好，翻到嚟恩福家喎、哦，同我挥下手啦。虽然咧唔系亲自喺你哋当中哦。OK， 咁咧，我即系谂下，教会好关心我，咁我感受到咧，真系其实大家都系关心教会，不过仍然都要问呢个问题：你关心教会吗？好簡單一個問題，不過咧，其中咧，即係有好多可以值得我哋反省嘅。我點樣關心咧？我點樣睇教會咧？或者係當我關心嘅時候，我係關心啲咩嘢咧？等等嘅問題。但係無論如何，當我自己去思想教會嘅時候，我就想到主耶穌佢點樣睇教會。主耶穌係非常之睇重教會，因為好多嘅聖經話俾我聽咧。这个嘅真系宝贵嘅真理，好似咧喺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咁讲，耶稣话：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或者系咧阴间嘅门不能胜过他。耶稣基督睇重教会，以至到咧将呢一个嘅教会。真係嚟到抬舉到一個地步，死亡嘅權勢係唔能夠勝過佢啊！而且好清楚話俾我哋聽，當耶穌基督去建立教會嘅時候，佢係做我哋嘅磐石，使我哋嘅教會係非常之穩固啊！仲有喺呢個使徒行傳二十章廿八節，聖經話聖靈既然立你們，當時候保羅對一班嘅長老嚟對訓勉或者係分享。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保罗教导一班长老怎样来对牧养教会，特别在当中有很多的分享当中，他说教会是怎样，是神他自己用他的血赎回来的。你想想我们的主的血是几无价呢？是不是无罪的主完全的为我们倾倒，完全的为我们舍命，将我们教会来到去买赎过来。所以我看到主耶稣真的非常之看重教会。在来到启示录的时候，他怎么形容教会呢？有一章的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每一个读启示录都好清楚知道，羔羊的妻就是咧教会。教会竟然咧被呢位主耶稣称为系新妇，佢要嚟到有一日从天降临，要迎娶我哋，实现或者系完全咗呢个救恩。主系何等嘅嚟到爱我哋。所以当我问我关不关心教会，我怎样看教会，问到教会我们有很多的信息，特别呢他用很多的比喻呢来提到教会，刚才都提到一些了，不过今天呢就选了提摩太前书三章这个第14到16节这几节圣经呢来到去分享，因为很短的圣经，不过呢你会看到其实好短嘅圣经，佢系咧俾我哋有好多嘅思想，同埋咧多好多嘅学习啊！所以我先嚟对好快嚟对讲我哋嘅主题就系、教会喺呢度。保罗话系神嘅家，因为头先我哋所读噶嘛，系神嘅家。喺神嘅家嘅里边，喺 短短嘅三節聖經裏邊，我睇到有兩點係要同大家分享嘅。教會係永生神嘅居所，第二就是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两点在我们加入这间教会，或者在我们来到恩福家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看教会是非常重要，怎样来到参与和关心教会是非常重要。那当然第一点，教会是永生神的居所。那什么意思呢？那很明显，这个居所就是教会了。哪个住在当中啊？保罗告诉我们是永生神的居所。换句话来说是什么？是神的家。神住在我们当中，这个这么宝贵的一个信息，我们怎样来到，真的来到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或者我们所谓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这位神不是隐藏了的，乃是说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他说是永生神，即係唔係咧？唔見咗佢嘅，永遠都喺度嘅。所以今日我哋翻嚟教會嘅時候，冇錯，我哋見到佢好多弟兄姊妹，好多嘅朋友，或者係好多咧，我哋即係好想聽嘅歌，係咪啊？好想接觸嘅一啲嘅所謂我哋嘅一啲嘅 program， 係咪？但係當我哋翻到嚟教會嘅時候，一定唔好忘記，哦，永生神喺度。當你諗到永生神喺度嘅時候，你的心就不一样的了，是不是？尤其是想回在提摩太书信的环境里面，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很认识到什么叫做神同在的居所。因为他用到的字是 dwelling place of God's presence， 是什么意思呢？你跟犹太人的基督徒去倾偈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是追溯到什么？追溯到呢一個嘅，可以咁講，摩西佢建立呢個聖所係非常之有關係，因為咧係神叫佢建立嘅呢個嘅聖所，神佢自己親自喺出埃及記25:8講，佢話咧，他們要給我做個聖所，好讓我點啊，好讓我在他們中間居住。神嘅心意就係咩？要居住在他的百姓的当中，这个圣所的意义就在那里。不是只是说很多的仪式，或者很多的所谓要注意的一些怎样洁净之礼等等。最重要就是神很想很想告诉百姓，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恩福家的时候，神要住在我们当中，你说宝不宝贵呢？另外当我们看回这个创世纪的时候，28:16-17的时候，雅各他虽然来到因为逃避以扫的追杀，所以走到甚至到旷野的时候，但是在旷野的时候很累，睡醒了，竟然有一个梦给他梦到有个天梯，是不是？当时候他很肯定一件事，就是他说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我竟不晓得，他就害怕，又说这地方多么可畏，这里一定是神的家，是通往天上的门户。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想想，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不是一座建筑物呢？教会是不是一个居所，好像呢，即是有一个所谓的地方，这样才是教会呢？不是，教会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班人，他是属神的人，属于神，他是神的子民，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即使我们好像今次呢，现在暑假了，有可能很多人呢就外出了，是不是？那外出的时候是不是少了一些人呢？没错，是少了一些人，是不是？但是那些人去到不同的地方，他仍然都可以什么敬拜神，仍然都知道，当我们真的一起聚埋的时候，可以唱诗歌去敬拜神，这个也是什么？神的家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看回神，他在这个居所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很着紧这个信息。尤其是所罗门，当神命令他建殿的时候，他是怎样？他就去建殿。建殿的时候，所罗门建好之后呢，他来到去有些分享，他说关于你所建的这殿， 你若遵行我的律例，实行我的典章，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按着诫命而行，我就必实行我的话在你身上，那话就是我对你父亲大卫所应许过的。我必在以色列人中间居住，我必不撇下我的人民以色列。神对所罗门讲呢番说话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这个殿不是什么伟大，最伟大就是神要在住在当中，要话给以色列人听他是怎样来对应许他们，保守他们。所以当来到这个的以弗所书新约的时候，神亦都会话给我们一班呢得救的人听，在教会里面的人听，他说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一同作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看不看到啊？这个居所是永生神，是三一神的教会。所以父神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圣灵住在这里。神很强调一件事，就是这个是神的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神家里的人。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怎样，我们就会称呼我们的家人是叫做什么？我们的哥哥姐姐、啊、弟弟妹妹、啊，如果大家都記得我是來自福音堂的，即是說不是來自一些特別的宗派的教會，我們的稱呼呢就都是弟兄姊妹的稱呼。即使我是傳道人，他們都說、啊、我中文名是洪信強，信強弟兄。有些呢就即尊重我的時候，或者覺得叫怎叫个名唔系几好，咁啊叫做信强哥咁啊吓，诶啲传道人咧，我哋通常都叫佢咧咩哥咩哥咁啊吓，咁啊都好亲切啊，因为咧佢哋都系好尊重传道人。所以当我哋睇到神喺住喺当中嘅时候，嗰种嘅宝贵，尤其是哥林多前书话俾我哋听，岂不知你们是神嘅殿，神嘅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然之后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话。他说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正如神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要作我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见到呢石牧师、啊、石师母和他两个仔女很开心、啊啊、神差派他们 来到恩福家、啊、有神的仆人来到去呢啊！牧养你哋，我为你哋感恩。但系还重要，还重要嘅就系唔好忘记有神喺当中更加重要。神带领住呢间教会，神住喺当中嘅时候，咁就不一样。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有牧者更加好。冇牧者嘅时候，我哋同样都应该觉得好好啊。因为点解？因为我哋知道神住在我们当中，既然神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什么意思啊？他一定是比过我们一切他想要比我们的丰盛。为什么？因为神是一切丰盛的源头，这个呢我们都看圣经是知道，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聚会的时候，要看回谁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天父是我们阿爸父，是家主。为什么我们这么亲切？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家主，就是阿巴父。这个阿巴父很亲切，是不是？当你祈祷的时候，有没有叫阿巴父啊？啊，就是呢告诉你，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今天当我们有阿巴父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时候，我就想想，咦，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帮助，或者我们个人要面对什么困境逆境的时候，我们回到来教会话俾弟兄姊妹听，弟兄姊妹为我哋祈祷，让咩啊？让神嚟到喺当中嚟到施行帮助、啊、尤其是咧，大家见到我都好开心啊！我见唔晒你哋，不过咧我都好开心，因为点解咧？几个月啦、啊、由呢个三月啊翻咗嚟香港，跟住去呢个短宣去马来西亚训练啊等等，然之后咧就五月做手术，六月七月。 而家咧就係兩個多月啫喎嚇，好短嘅時間啊！有頂頭先都講啦，哇！好短時間之內，我見醫生即刻book 手術啊，跟住咧做手術，好快就要又要出院，跟住拆線，跟住咧而家咧我開始做物理治療啦嚇。如果過往咧你細心聽我講到嘅時候咧，喺視頻裏邊聽我講到，好多時候咧係舉起左手嘅啊。點解？因為我右手舉高嘅時候就痛嚇，但係而家咧做咗手術啦，我手可以舉高，我舉高啲咯，雖然未舉到最盡喎，所以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真係神聽你哋祈禱，亦都係非常之多謝你哋咧，真係你都係為我嚟對記掛啊！咁點解？因為阿爸父喺我哋當中，當阿爸父喺我當中嘅時候，我哋都會有軟弱啊，所以我話我哋喺軟弱當中，阿爸父成為我同埋你嘅力量，有時我哋心靈都會被壓傷，係咪啊？但係咧，阿爸父佢睇住我哋嘅時候，佢會咩啊？成為我哋嘅醫治啊！有時我哋都唔知道啊，前邊係點走咧啊！但係咧，神又話佢係我哋嘅響度，因為爸爸咧，佢唔會睇住仔女迷路嘅，係咪啊？佢一定會咩啊？帶領我哋。有時我哋好驚啊！細個嘅時候你驚唔驚啊？但係如果你話唔驚，點解？因為阿爸同我喺埋一齊啊嘛，係咪啊？佢賜俾我哋有平安啊，所以我哋唔應該覺得孤單，我哋咧就應該覺得啊好開心嘅，就係因為有神同我哋乜嘢喺埋一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唔知你走人生嘅路咧係點樣，有時真係會有難處啊。唔好忘記阿爸父喺度，神喺度，記住一點咯。所以保羅提醒提摩太，當你牧養教會嘅時候，係會遇上唔同嘅難處嘅嚇。不過保羅提醒佢，呢個教會係永生神嘅家啊，神嘅家係要睇字睇住，有神嘅睇住嘅嗬。咁既然係神嘅有神嘅睇喺當中嘅時候，我哋就要點啊？我哋就要珍惜聚會咯嚇。頭先咧，我哋都讀過一節聖經，話俾我聽咩啊？我哋不可停止聚會啊！我用嘅經文而家都係用新譯本嘅嚇，唔好放棄聚會，或者係唔好停止聚會，好像嗰啲停止慣嘅人，卻要互相勸勉，既知道那日子日臨近，就更當如此。尤其是喺末世嘅時候，呢、這個世界我哋都話咧係點啊？亂七八糟嘅。當亂七八糟嘅時候，我哋有一班嘅家人，我哋一齊相聚。我哋能夠有神喺我哋當中嘅時候，豈唔係更加咩嘢？更加應該珍惜我哋喺埋一齊，同埋咧特別嚟對去關心教會。當我哋話教會係神嘅家嘅時候，因為神真係喺呢個地上有時候話俾我哋聽，耶穌都話俾我哋聽，我哋面對一啲嘅屬靈嘅爭戰嘅時候，最緊要就係咩啊？當我哋一聚會嘅時候，耶穌就喺我哋當中，所以哪怕有陣時候兩三個人，不過我哋信得过神俾我哋嘅聚集嘅时候，佢会咩啊？施恩同埋帮助我哋。所以教会既然系永生神嘅家嘅时候，我哋有啲咩回应呢？提摩太头先我哋读嘅时候，第十五节话：假如我来迟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该怎样行。永生神唔单止住喺神嘅家里边。我哋都要知道乜嘢咧？佢好想话俾我哋听，我哋都要乜嘢？知道应该点样嚟对喺呢个教会怎样行？咁咩叫怎样行啊？其实当然我哋睇多几个译本啦，咁我哋就更加浅白一啲啦。其中又话应该怎样生活？有一个译本话应当有咩行动，或者咧应该点样行事，又或者系咧？應該點樣起居？咁呢個咧都係同家有關嘅，係咪啊？因為家裏邊都係咁噶嘛，生活啊、起居啊、行事啊、做嘢啊，係咪啊？咁如果係家係點樣嘅時候，教會起唔係應該更加係咁樣，係咪啊？咁去理解嘅時候咧，咁你翻到嚟教會嘅時候就不一樣咯喎，特別咧，我提到咧，即係點樣行嘅時候有幾個大原則因為係神嘅家啊嘛，既然係神嘅家嘅時候。我哋就應該點啊？第一有責任感咯，第二應該有歸屬感，第三點啊有承擔感，咁啊最後咩啊有使命感，每一點咧都係 大點嚟嘅嚇，不過咧好濃縮咁嚟到去咧，我哋即係稍微可以咁講啦，重點啦，咁你就記住好唔好啊？有責任感呢、這個都好清楚知道噶啦，因為家裏邊有唔同嘅角色啊。頭先咧我所講啊，石牧師嚟咯啊，咁佢嘅角色係咩？佢角色係牧者咯，係咪啊？又或者咧可以咁講係家長咯，係咪啊？我哋家主就係爸爸就是、天父啊，但係咧佢交托俾石牧師咁嚟到牧養我哋嘅時候，呢個係咩？佢有牧者嘅責任，係咪啊？各盡其職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嘅功用彼此相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翻到嚟教會嘅時候，有冇諗下你嘅角色係乜嘢？咁你嘅角色有冇做好啊？頭先我哋祈禱都有好多唔同角色嘅喎，因為聚會之前我哋一齊祈禱噶嘛所以你得嘅時候你就早啲嚟一齊祈禱特別為司事為交通音響呢啲都係好忠心嘅弟兄姊妹主席領司等等，所以呢啲係有崗位嘅責任係咪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冇崗位喎，冇崗位都有佢嘅責任㗎，係咪啊？因為你嘅責任就係喺當中嚟到睇下有啲乜嘢嘢可以彼此嘅幫助。今日如果我哋都係咁嘅時候，呢個家就嚟得咩啊？嚟得更加温馨咯，係咪啊？因為大家都有份喺當中喎，係咪？頭先我話家裏邊點樣行啊？有歸屬感，因為歸屬感就好似咧初嚟教會咁樣，哇！佢哋嗰種嘅緊密啊，你好羨慕啊！雖然我哋知道今日我哋唔能夠咁做啦，或者係喺環境啊各方面咧已經唔同咗啦，咁但係個意思都喺嗰度，因為你睇翻初嚟教會嘅人咧，佢哋點啊？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所以要看到他們那種歸屬感是很強的。今天我直接說，就是很多教會的弟兄姊妹在這個歸屬感上高是很不夠的，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教會的人很雜，很雜的意思，不是說亂來的意思，即係話咧，因為四方八面嚟噶嘛，係咪啊？尤其是而家啲所謂流動嘅人口移民嘅人口或者係有唔同嘅一個嘅即係做嘢各方面咧都會有一啲流動性喺當中嘅時候，所以就令到弟兄姊妹有陣時候個歸屬感唔係咁強，唔係咁大。既然係咁嘅時候，咁對教會嗰個嘅參與就會弱嘅咯所以如果你哇話喺呢個教會當中冇乜歸屬感嘅時候，你唔好話人先喎，咁要反省下自己，我有冇自己先投入先？如果你都唔投入嘅時候，咁人哋點叫你，咁你又唔即係好似冷冷淡淡咁樣，咁嘅時候，咁咪變得好似格格不入咯，係咪啊？咁所以今日。既然是家裏面的人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怎樣回家是不是我經常說回家吃飯嘛所以呢特別主日的時候你得的時候應該怎樣回來見下面咯雖然現在仍然有視頻啦不過如果得的時候呢應該盡力回來大家呢見下面我相信這個很親切的是不是有沒有歸屬感啊你還有呢有承擔感在家裏面不單止有責任感很多事我們要承擔有時有些事不是我們的責任不過你看到的時候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什麼應該有一個承擔感就好像《使徒行傳》初期教會的時候你看到當時有人缺乏的時候他就拿出來你都去供應這些有缺乏的人甚至有些人他什麼將所有的都拿出來因為當時他們有一個神學觀念就是主耶穌快回來了既然是這樣的時候有些什麼值得留戀的呢所以在他們這個神學的觀念裡面呢就大家一起用了他們不計較這樣甚至聖經告訴我們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哇這個真是完全的一個的共產主義了這個當然是即不是現在說的共產主義因為他們大家是一個公用的情況底下所以今天 呢个承担感，保罗系好强嘅，因为当佢睇到甚至个教会有患难嘅时候咧，佢话乜嘢？我要喺呢个基督嘅身上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嘅缺欠。你知个承担感就系即系哦，教会有肢体或者系有问题嘅时候，好心痛，自己都心痛埋。啊，人哋受咗伤，好似自己都有份受伤。希望喺当中乜嘢？系点样嚟到去医治呢个伤，或者咧点样嚟到去挽回呢个肢体，又或者咧希望点样嚟到咧鼓励到呢个肢体，就可以重新嘅得力，又或者可以咧睇下啲咩帮下佢。所以咧过往恩福家我都睇到咧弟兄姊妹实在系咁样做啊，尤其是见到啊东叔啊东婶啊，你哋睇到佢哋有需要嘅时候探访佢，鼓励佢，同埋咧亦都系有咩可以 share，有咩帮助佢啊，所以见到佢哋咧，你特别咧就睇到即系顶姊妹嗰个嘅关心，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教会嘅时候，喺家里边就不一样啦。而且更加重要就系呢个家系点啊？有使命感。呢、这个使命感起码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听。第一就作盐作光咯。因为喺家里边点啊，我哋就应该有一个好嘅行为点啊，要嚟到照亮我哋嘅家人。使我哋家人未信主嘅人可以睇到父神嘅作为，亦都可以睇到乜嘢？神喺我哋当中，所以呢个使命感系非常之重要啊，系咪啊？唔单止系有呢个作盐作光嘅使命感，使家有罪，我哋成日话咧点啊？家有家规啊，要打理好，要使到家和谐啊嘛。哥林多前书都乱晒，好多背景就系乱晒大龙噶嘛。但系保罗咧提醒我哋。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所以咧唔可以冇规矩嘅唔系话我自由啦我中意点做就点做所以有时候咧我都要谂下而家咧香港好多嘅移民去到唔同嘅教会，英国教会美国加拿大澳洲呢啲大城市嘅教会啦，佢哋。哎呀，都难投入噶，同埋咧，有时候咧，佢哋有佢哋嘅所谓咧背景带埋过嚟嘅，佢哋嘅无论佢哋嘅做法啦，或者佢哋以前教会嗰个嘅睇法啦等等，呢、这个就形成有时候咧系惊乜嘢，惊有冲突或者系惊咧唔啱啦，我哋教会都唔系咁做嘅，呢啲咧就要咩啊，真要磨合噶咯，因为你嚟到呢个家嘅时候，你就要点啊？適應呢個家嘅家規喎唔係話咧你自己中意點就點噶咯，係咪啊？所以呢個使命感係非常之重要仲有啊，有使命感又點啊？咁你梗係使個家有愛啊嘛。呢、这個家裏邊最需要嘅就係咩？最需要就係愛所以約翰當佢寫約翰一書、二書、三書嘅時候，好清楚強調一樣嘢，就係呢個彼此嘅相愛。因為點解？我哋都係神生。我哋都系神生嘅时候，我哋应该乜嘢？喺我有一个爱人嘅心，因为呢个系神俾我哋嘅爱嘅生命啊嘛。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神嘅家里边嘅时候，哇，原来有咁多嘢我哋需要做嘅喎，系咪啊？咁但系咧，应该好开心去做，因为点解？我哋成日话我哋都系一家人啊嘛，系咪啊？所以望下隔篱你见到嗰个系边个啊？你个弟弟、哥哥、姐姐、妹妹唔好忘记系真系一家人呢个系好亲切嘅，呢个系出边所有嘅关系里边咧都冇我哋呢种嘅关系嘅亲切，因为永生神系我哋阿爸父，而我哋系咩？永生神嘅儿女嘅儿女有一种永生嗰种嘅关系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应该点样嚟到牧养教会。第二，当佢提到神嘅家嘅时候，佢不得不提呢个教会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咩？佢话教会系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因为当我哋嚟到睇提摩太前书嘅时候，我哋应该唔难发现保罗好直接开宗明义第一章已经系乜嘢？好快就进入咧，真系呢一个提醒教导提摩太。因为当时个教会系面对唔少嘅冲击。嚟自呢啲所謂假教師嘅衝擊嚟自世俗嘅衝擊嚟自呢啲所謂咧好多咧，好多呢啲 即系无穷嘅一啲嘅辩论啊，或者系学术啊，或者系呢啲嘅所谓假嘅一啲嘅即系真理嘅当中啊，特别咧，即系有啲人甚至咧系咩啊，影响人嘅信仰。所以教会系神嘅家嘅时候，佢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嘅使命，可以咁讲，就系咧佢系教会，佢系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咁有咩意思啊？当我哋睇翻教会，如果系真理嘅柱石嘅时候，我就谂翻当时候嗰啲人系点样理解柱石同埋根基。对犹太人嚟讲，佢哋好清楚知道咩叫柱石，因为当时候佢哋处喺一个以弗所嘅呢个嘅地方，而最出名以弗所嘅一个古迹系乜嘢？就系呢个所谓 Temple of Diana 啊，嗰个庙嚟嘅啊。呢、这个庙里面咧有成100条嘅柱子，每一条咧系180公尺咁高，你想象一下，系180公尺咁高啊！如果你去过以弗所，你就知道啦。哎呀，有啲嘅所谓嘅遗迹啊，我都去过以弗所，哇！即系呢个庙都系好俾人睇到咧，哇！好伟大咁样，系咪？但系当我哋谂到教会系真理嘅柱石嘅时候，即系话呢个柱石。原来是很稳阵的，因为它有它的根基在当中。它有这条一柱，一看这条柱石的时候，它有一个讯息要传出去的。所以当我想想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即是什么？它是第三样东西，我看到的就是教会是真理的见证。因为你那个柱石一动在这里的时候，就周围人都看到了，就好像这个戴安娜那个庙啊，哇，好高嘅呢个柱石啊，咁而系整条柱石系支撑住整个个庙啊，所以咧系一个维护住啊。咁而家今日我哋教会系神嘅家嘅时候，我哋岂唔系更加要咩啊？系对真理嗰种嘅见证同埋维护，系咪啊？而呢个教会更加系咩啊？真理嘅传扬者，俾人一动喺度睇到啊，呢个系教会啦。哦，呢个恩福家弟兄姊妹啊，因为咧佢哋咧系几咁嘅和谐咧，几咁嘅喜乐咧，又或者系几咁嘅即系彼此嘅相爱咧，然之后咧就睇到，因为你哋里边有咩，有耶稣基督，你哋好自然就会同人分享耶稣基督，咁样嘅时候，教会点会唔兴旺咧？系咪啊？甚至咧最后咧就系教会系真理嘅根基，系就系耶稣基督啊，因为点解？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教会不能够建立嚟，系咪啊？所以我哋时时要咩啊？捉住啊呢个呢位主，成为我哋嘅倚靠帮助。喺整卷嘅提摩太前书里边，其实保罗就系讲紧呢三样嘢啊。呢三样好紧要，因为当时候教会面对冲击，教会需要咩啊？继续嚟将神嘅道传扬开去，同埋教会个根基系需要不断嘅嚟对。打穩啊！所以呢啲咧都係我哋弟兄姊妹係要學習、要追求嘅。今日當我哋睇呢三點嘅時候，我哋再有少少嘅分享。教會嘅係真理嘅見證同埋維護者，尤其是提摩太前書頭先佢講咗，佢哋所面對嘅有唔同嘅衝擊。喺第三到第四節嗰度講，第四節嗰度講到。要提摩太做咩？你話俾嗰啲人聽，有啲人正喺度傳別嘅教義。啊，同埋咧，佢哋沉迷於無稽之談，同埋無窮嘅家譜啊，呢啲嘢咧，只會引起爭論。咁所以有時候咧，我哋睇到呢啲人咧，真係喺教會裏邊有好多好多無稽之談嘅時候咧，我哋就應該點啊？就唔好加入噶咯喎，係咪啊？係更加應該點啊？更加要警惕自己，更加要小心啊！有冇一啲嘅唔啱嘅思想，或者係咧錯誤嘅一啲教義咧，我哋要咩啊？矫正或者要提醒啦，尤其是咧，真系有啲人咧，呢个提摩太呢个前书里边话俾我听，有些人丢弃咗良心，就在信仰上失落了，甚至到咧，保罗咧就要将我哋交俾撒旦，即系话咧，将我哋拒诸于外，使佢哋咧唔再亵渎，即系话咧，甚至佢哋亵渎神。所以今日我哋面对嘅争战系好大，尤其是我睇翻美国。因为你哋都喺美国，美国人嗰个嘅有啲嘅报告，你不得不知嘅，因为点解关乎教会？你知唔知道？ 喺2019年嘅時候，越就顯示到越嚟越多美國人嘅成人咧係同聖經脱節嘅。你睇下呢個 profiles 相信聖經以聖經為中心嘅，哇，原來咁少嘅喎，咁啊，然之後咧以好投入教投入呢個聖經啊，以聖經咧就係同佢咧係一個好親密嘅關係。或者咧，聖經只不過中性嘅啫，又或者咧，根本我同聖經都冇乜關係嘅。咁你話嗰個比例紅燈紅色係咩啊？48%，即係話好多人其實同聖經係唔連上關係，但係美國人好多都稱自己為基督徒，係咪啊？有啲人話可能80%。哦，啲人話90%，咁呢個咧就太誇張啦，係咪啊？可能嗰啲都係咩掛名嘅基督徒啊。當我哋睇到美國咁嘅光景嘅時候，對於我哋教會成為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嘅時候，起唔係喺神嘅説話上高，係更加咩？更加努力係咪？甚至喺2019年嘅時候，佢話有35% 嘅成人是從來唔運用聖經喎。哇！咁如果你話美國人有成80%係基督徒嘅時候，咁呢個好似唔係好對稱啊，係咪啊？咁所以咧，今日你同我翻教會啦，我哋成日聽到係唔夠喎，咁要運用喎，咁先能夠將呢個真理嚟到彰顯出嚟。甚至咧有一個2022年最新嘅統計，我睇到美國嘅福音派啊，越嚟越多嘅基督徒。是怎样不同意聖經是完全真實的。他們說聖經都很多東西講到古舊的東西是很好的。但是呢 it's not literally true, 就是說不是完全的真實，就是說有些東西呢可能只不過是故事。如果你看回那個這個趨勢的時候 ,2014 年有 41% 贊同的 ,16 年44%贊同，即係話唔係完全真實個聖經。然之後，2018年47%，2020年48%，去到2022年嘅時候，呢個我揾到最新嘅，就係53% 就同意喎。哇，咁仲得了嘅？所以等節目嗰陣時，你讀聖經咧，讀到啲嘢，你覺得唔同意啫，但係可能你唔明白喎，可能咧你唔了解背後嗰、那個嗰、那個真理啊，就好多人咧問我一個問題啊，點解咧神叫約書亞帶領百姓進入呢個迦南地第一座城，第一個城市就是耶利哥嘅時候，要點啊殺曬所有嘅人，男女老幼啊，老幼喎都殺埋喎，連一啲牲畜都殺埋喎，哇真係唔好明白喎，係咪啊？如果你唔明白，就話我唔同意啊，呢個只不過警告，呢個只係提醒啊，咁嘅時候。你當我有一個故事不是真實的時候，那是不是很大的問題？而你誤解了，或者你不知道，其實當時候他們已經是罪惡滿盈，神要來對刑罰他們，但是這個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很多人經常問他們這些真的好像過不了自己的這些所謂道德的標準，或者是自己的看法，這個就是給我們一個很什麼好大嘅一個提醒啦，越嚟越多方派嘅基督徒係點啊？同意話上帝或者神接納其他宗教，即係咩意思啊？我成日大同主義咯，哇！咁你話呢點係咪要守住啊？我哋教會係咩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喎，我哋點可以乜嘢嚟到接納其他宗教都係一樣啊？係咪啊？我哋尊重人，佢有佢嘅自由意志。佢自己有選擇權，但係我唔能夠話，哦，咁啊，咁我哋所有人咧都應該係接納唔同嘅宗教，唔啱就要話唔啱，係咪啊？但係睇到福音派基督徒點啊？2016年嘅時候，竟然有48% 已經贊成話，哦，我哋應該接納其他宗教到2018年有51%，2020年又低翻啲，唔知點解啦。去到2022年嘅時候，噗高翻曬。所以其實個趨勢係咩？趨勢就係今日好多所謂福音派嘅基督徒咧，已經係乜嘢？對真理嘅持守啊，對獨一真神嗰個嘅咩啊真理咧， 可能你已经话啊，大家都系同一个神噶嘛，不过咧就唔同嘅宗教嘅演说。既然系咁嘅时候，咁呢个已经落到一个我哋睇为乜嘢啊？犯咗十戒里边嘅第一戒，系咪啊？我哋只系相信独一嘅真神，呢位真神系点样啊？只系圣经里边所启示嘅神啊。所以今日教会需要咩？教会需要护教啊！有个 ministry 嘅事工咧，喺呢个 Lifeway 嘅 research 里边嘅结语就话，教会就需要护教，因为今日整个世界里边咧太多咩啊？太多人对圣经嗰种嘅抗拒啊，同埋咧对呢个现实社会里边好多个道德嗰种嘅睇法系不一样，连教会都慢慢偏斜，或者系咧慢慢世俗化啦啊，无论接纳同性恋啊，或者系咧异性恋啊，我意思系呢个嘅转诶、啊、变性嘅一个嘅地位啊等等啊，所以今日我哋需要系咩啊？需要就系守住我哋呢个真理嘅教导。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睇下提摩太书信里边，事实上系好需要咩啊？好需要学习真道。所以保罗话：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的话，我所讲嘅真话，并不是方言。我哋要固守真道。所以今日我开心就系圣牧师嚟到你当中，佢要将真道教俾你哋。我哋就点啊？学啦，好嘛？我唔识噶，左耳入右耳出，有时好容易忘记啊！我都明白嘅，不过都系要学，好嘛？慢慢学得多，听得多，咁啊入耳多啲咯，而且系咩？试下应用到出嚟，呢个系好重要。犹大书提醒我哋话，要竭力维护从前一次交付俾我哋圣徒嘅信仰。呢个咧就系保罗，呢个就系犹大书里面唔系保罗啊，俾我哋一个提醒，我哋教会嘅柱石同埋根基系我哋嘅护教重要。第二就系咩？教会系真理嘅传扬者，咩意思啊？好簡單，就係我哋教會做咩啊？教會要嚟到傳揚真理咯。所以保羅當佢面對自己人生，尤其是去到提摩太後書嘅時候，佢知道自己離世嘅日子不多啦。咁但係咧，佢係點啊？佢追著緊係乜嘢？父提摩太，佢話乜嘢？務要傳道，無論自己係咪適合，都要上作準備，要以多方嘅忍耐同埋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今日教会嘅兴旺其实同呢点系非常之有密切嘅关系。今日有牧者嚟到你当中，佢带领你哋做乜嘢啊？唔系净系咧彼此相爱，更加要乜嘢啊？将呢个福音传扬去，因为每一间教会，我哋常常话要乜嘢啊？要有新人先得嘅，系咪啊？咁新人点嚟啊？就系透过咩啊？透过大家一齐去为福音去努力，为福音嚟去做见证。去同人分享啊，所以我哋唔可以咩啊，失去咗呢一种使命感噶喎啊。咁但系如果睇翻啲数字嘅时候，美国嘅改革中人聚会人数10年来不断下降，咁你睇到系咩啊？心灵里边都会有一个嘅心噏噶，系咪啊？一路线喺度咁斜落去嘅时候，咁会唔会系你哋宗派嘅情况咧？咁如果系嘅时候，我哋咪更加要乜嘢啊？努力系咪啊？唔可以将呢条曲线咧继续嚟去让佢弯落去，应该点啊？起码都向上系嘛，慢慢向上系咪啊？甚至圣经呢个调查话俾我哋听，呢一个嘅教会当中嘅成人嘅会友啊，喺嘅人数啊，20年嚟大幅嘅下降啊，咁啊，由1998年一路睇下呢条线，一路去到2018年嘅时候，呢20年，哇，由70去跌到50，咁其实真系好多嘅，系咪啊？我唔知系咪去咗移民啦，又或者系真系好多已经老啊，去到离开世界啊。但系离开世界咁嗰啲年，咁嗰啲成长咗啲人又唔起嚟，咁啊会唔会系咁样咧？咁所以啊，今日我哋睇到，尤其是整个嘅美国嘅一个宗教趋势嘅时候。冇宗教嘅人數咧係上升嘅，如果你睇翻1998年至2000年，同埋2016年嘅比較嘅時候，嗰個嘅 淺綠色呢一部分嗰個對比嘅時候，哇，已經係咩啊？係非常之一個大嘅一個嘅乜嘢？一個嘅增長啊！尤其是我睇到深綠色就有一個宗教啊，嗰個圈咧已經係細咗咯喎，啊，淺綠色又大咗好多咯喎，啊，咁啊有啲唔知道咁啊，就由2% 到4% 都多咗咯喎，所以整體嚟講，你要睇到呢一部分咧係冇宗教人。越嚟越乜嘢？越嚟越多嘅喎，所以今日美國係咪真係再話啊？我哋好強調自己都係乜嘢？喺呢個傳統嘅宗教信仰底下受影響啦，或者係咧繼續去持守咧？呢個係個好緊要嘅一個嘅關心嚟嘅。啊，尤其是咧有人推算，哇！我哋如果唔追趕嘅時候，你知唔知道啊？呢個回教徒就追上㗎啦，因為點解？啊，因為佢哋算出嚟呢個回教徒喺呢一個2035年嘅時候咧，佢話開始超過基督徒出生嘅人數喎。我哋都知道咧，回教徒咧佢點解可以有人數增長咧？因為佢哋所有喺回教嘅家庭裏邊生長嘅、出世嘅，全部都自動歸入回教嘅，或者係必須歸入回教嘅。啊，基督徒嘅家庭又唔係咁啊！啊，俾啲仔女自由啊，咁啊，咁啊，其實啊，俾啲仔女自由係聽嚟好聽係咪？但係其實我哋好應該乜嘢？更加引導佢哋，幫助佢哋，能夠可以乜嘢？好清楚上一代嘅信仰點樣嚟到信耶穌，跟住咧培養佢哋嘅時候又穩扎咁嚟到去成長，然之後咧又可以咧帶動。更多嘅下一代嚟嘅信主，就唔係好似呢、这個呢兩條曲線咁啊！睇下回教徒係向上噶嘛，咁而基督徒咧，哇！即係好有一個嘅喺呢一個嘅人數上高，真係不及回教徒。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呢個世界我哋要咩啊？要嚟到去守望嘅。所以今日當我哋睇翻呢個世界嘅時候，提摩太。真係去領受一個好重要嘅使命，就係、是、保羅佢話乜嘢？喺末世嘅時候，人係厭煩純正嘅道理啊，耳朵發癢，即係耳仔痕啊，即係唔聽得入去啊，唔聽真道啊。咁但係保羅話係有啲人唔聽，無論點都好，你都要謹慎，你都要忍受苦難，做傳道嘅功夫，盡你的職份。所以今日教會係神一家嘅時候，原來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嘅神嘅托付喺當中啊，就係咧係真理嘅傳揚者。而最後一樣嘢，教會係真理嘅根基。教會真理嘅根基就係耶穌基督。因為當我哋睇翻提摩太前書後書嘅時候，有啲人係偏離咗真道，尤其是係乜嘢？論到耶穌基督嘅復活嘅時候，喺第二章。提摩太后书2:18话：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于是毁坏了一些人的信心。哇！呢个就好大件事啦，系咪啊？因为我哋好咩啊？笃信一样嘢就系耶稣基督已经系复活啦。啊，佢嘅复活先能够带俾我哋咩啊？得胜，先话俾我哋听，我哋呢个信仰系乜嘢啊？系能够咧，系远胜过所有其他嘅宗教。啊！我哋能夠有一位幫助我哋得勝罪惡同埋死亡嘅主，咁我哋人生先有盼望，係咪啊？咁如果人都冇復活嘅時候死咗，咁啊一了百了，咁人有啲咩盼望啊？啊，不如就食啊、玩啊、開心啊、旅行啊，就咁算啦，係咪啊？但我哋知道唔係，我哋有永生神喺佢當中，呢個係永恆嘅一個嘅信息嚟嘅。我哋知道呢一切都會過去啊，所以我哋。睇到呢個世界越嚟越多人都唔睇重主耶穌復活嘅事，同埋喺當中俾我哋嘅信息，咁呢個係咩？我哋要咩啊？真係要好清楚話俾人聽，唔係啊！我哋要傳揚耶穌基督。所以保羅喺一寫完呢句説話嘅時候，跟真教會係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嘅時候。佢就要指出呢位根基嘅就是、耶稣基督建立嘅一个嘅最重要嘅一个俾我哋教会嘅一个信息，所以佢话敬虔嘅奥秘真伟大啊！你是众人所公认的，就是他耶稣基督喺肉身显现， 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每一点都有好宝贵的信息。神在肉身的显现，我们告诉别人，神真的来过这个世界。这个道成肉身是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有异端在这里出了问题，他们不相信，不接受，神怎么可以成为肉身？圣灵在圣灵里面称义，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的角色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而圣灵都是见证耶稣的复活的，所以这个也是什么？给我们一个可以要来对为神做见证的一个告诉别人耶稣基督的地位、身份和本质很重要。甚至我们看到他被天使看见，即是说天使是见证他的升天的，不是呢就是一个 道听途说的、很真实的，被传于列邦，福音跟着就被传开了，耶稣升天之后透过这些使徒，哇，好像火热地传开，以至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甚至被世人信服。人呢当他听到真的福音的时候，肯回应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就是对神那种的信服接纳了，对福音的一个接纳。所以今天你看不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我们真的传扬耶稣基督是多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先是我们人敬拜的对象，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被神接到荣耀里面，今天我们所敬拜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整体来说就是什么？教会在见证着耶稣基督。神的家很重要，就是什么？不是只是一些的平时的运作，我们很重要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防角石，就是我们的什么根基，就是我们所要传扬的真道。所以教会今天你和我仍要延续这个使命，我们要怎样将耶稣基督带给人这个的末世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回到神的家，然后我们大家都有同一个的体见学习，要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是什么回事。所以我时时在想怎样才能够将福音来到快快传开呢？怎样才能够让人去听呢？这个都是呢真的我们要思考的。耶稣基督我们要见证他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就表现出我们这个教会是很有力地来对为主来对做见证，是不是？而当然耶稣本身就是我们的见证的力量。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回保罗，他来到人生最后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给我们一个榜样。圣经告诉我们，他申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离开他，甚至基督徒都好像不敢接近他。保罗他怎么说？他说，然而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的信息藉着我尽都传开，万国的人都可以听见，并且把我从狮子口中救出来。就是说保罗他自己不是只是说的，一直在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巴不得呢，一福音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有机会的时候就去见证耶稣基督，好吗？去到银行去到这个饮食的食肆有机会跟人分享，就好像牧师都是去到银行的时候呢，跟人聊两句，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我是牧师来的，这么奇怪的，这么突然的，我就是这样传福音的，你有没有听过？回教会试试听啦。竟然有些人真的没有听过在香港，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继续来见证耶稣基督。越来越多挑战，美国方派越来越多基督徒甚至同意耶稣不是神，所以怪不得呢，即是他不会bother要传福音，是不是？他只是一个伟人，只是一个学习做好人的一个老师，那个时候不是很糟糕耶稣是不是只是一个 Greek teacher 不是神呢？20年的时候有 30% 同意，2年的时候已经有 43% 同意，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得人惊的一个反省？所以 教会点啊？要见证耶稣基督，要高举耶稣基督，要传扬耶稣基督。呢个系咩啊？呢个系神对佢嘅家嘅一个好重要嘅一托付嚟嘅。所以今日我求主真系祝福我哋每一个，俾我哋睇到我哋所承担嘅系咩嘢。所以我哋有啲咩回应？保罗话：假如我来迟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该做好。我哋睇唔睇到我哋周围嘅挑战好大？2020年嘅时候，有70% 嘅成人基督徒每周有祈祷啊，都但系1996年嘅时候有83%。所以换句话讲，连祈祷咁简单嘅嘢，原来都睇到乜嘢啊？哦，人数已经系咩啊？减少咗啦，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喺属灵嘅追求上高，岂唔系又更加努力啊？啊，2020年嘅时候，30% 成人基督徒每周参加主日，哇，得30% 喎，比1993年少咗36%喎。咁呢个系咪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啊？啊，所以今日會唔會係啊？啲人話我唔係冇翻啦，我因為用視頻啫嘛嚇。咁、啊、但係無論如何，咁呢個情況都係值得我哋咩啊？值得我哋守望嘅啊！2020年嘅時候只有25% 實踐做基督徒，比起2000年嘅時候少咗一半喎、哦。啊，咁咩叫做咩叫做基督徒啊？做基督徒就係掛個名啊！啊，咁所以咧，呢啲全部都係喺美國嘅宗教調查裏邊咧。好有份量嘅一個嘅揭示嚟嘅，更加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甚至咧，好多福音派嘅基督徒咧，唔認為需要即係一定要加入教會。唔係嘅，冇錯。我一信主，我哋就知道我哋加入一個整體嘅教會。但係神點解要將一個地方嘅教會俾過我哋咧？點解要擺呢一個一個嘅 Fort Lauderdale 有一間咁嘅恩福家咧，啊，又或者另外嘅教會咧，其實就係方便我哋一齊嚟到喺呢個家裏邊去成長、去承擔、去咧活出耶穌基督俾我哋嘅托付、我哋嘅見證。所以保羅佢喺幾節聖經裏邊俾我哋提到呢兩點。第一點係咩啊？記住永生神嘅居所，教會就係永生神的居所。我问自己，我是不是神家里面的人？如果我在神家里面是一份子的时候，我的表现是怎样？第二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对真理的认识和追求是怎样？还有呢，我怎样来见证真理？这些都是很实的一个信息，但也是很实在的，以我们去进行学习嘅，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尤其是耶稣基督快翻嚟啦，系咪啊？你同我要知道喺神家里边应该要做好，所以今日你同我喺神家里边嘅表现系点样啊？我哋系咪需要咧？你对再一次嚟到神嘅面前去更新提醒自己啊？我哋一齐祈祷，亲爱的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将呢几节圣经透过保罗话俾提摩太听，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原来是这么被看重，我们是这么重要，也是这么宝贵，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很珍惜我们的聚会，很看重我们的聚会，也是在当中给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懂得怎样来到去承担，怎样来到去按照你的心意知道怎样行，就好像提摩太提醒，真的被提醒的时候，他知道日后应该怎样来到去行，来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我们的真的放角石那么重要的信息要传扬开去。所以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给我们真的带因着有新的牧者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开心一起地来到兴旺神的家。祝福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